每个花，爱又不完的惩罚，快乐呀，无解呀，随着时间都会。

月光洒在窗外，我们仰望星空，想象未来。

when I rule the world. Up

条河川，转过几个弯，也有好几段特别湍急困难。

得轻松一点，别想太多， 别想太多，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 今天别想了， 今天别想了， 自主创新示范区，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，和时间赛跑的